Thank you. 他强盗杀人的凭证。老相爷哪里

但愿你们一家人欢聚在一堂，父子义，夫妻情，你怎能忘？ 陈世美上前支队赴一人。 相爷爷我忙过了， 见强人气得我要跪呀奔，呸，我走至近前用口吹骂一声，你这无情无耻无情之人，你不要装痴呆，若无其事有三条大罪在你的身。第一罪，招为驸马娶公主，你听其令娶妻满朝归。第二罪，自享荣华忘却父母，你这忤逆不孝灭天伦。第三罪，杀妻灭子，你把韩信逼死，你这无情无义浪得后心。你真是忠不忠孝不孝人不人义不义，读的什么书，你还做的什么人呢？文不知犯了王法张嘴厉害。如今你来到开封府， 将我高东堂之上秀芳 娘，陈世美羞慌忙睁开耳目瞧一瞧，我身上穿的本是功夫孝，你身上穿的是马龙袍，贪图富贵往人道，你比禽兽不他的脑，气氛不错将你打。 一速叫你命安逃， 大胆陈世美特狂傲，好叫公堂犯了条，你命韩琦去寻刺，开封大堂还不着。 你错了，我差韩琦你们谁知晓， 先有相连亲后招，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， 先有你的杀人刀， 却怎么有刀舞有枪， 刀枪完败韩琦呀。 好好好，我的刺我为搜刀枪，堂客刀对鞘人正武正，你还不正。 哎呀，大堂之上刀作证，心生一计要脱逃，乃是与我 且慢，驸马哪里去？ 放啊！我要一本奏当堂， 开封有人将你告，你先打着官司告上朝。 有人将我告，敢把我当朝驸马，怎堪笑？ 就是奉子龙孙我功劳，这鬼子仇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，来来来，身上在穿他的蟒龙袍，抛起双琴舞刃刀，臣驸马 包明公， 臣师妹 包拯， 呸，你杀妻灭子罪难饶，陆琪捐了臣师妹，大家听 走上前来，望见你沉稳欢顾，家和安宁。 本宫这里穿草纸包着落梅，骑马穿 云雪欢顾。皇姑不在紫池姑，来到开封为何情？ 驸马过府来一事，为何不见那转水姑？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，有一个犯罪的官儿他在牢。忘恩负义的陈世美，他在牢中受无情。 驸马犯了何等罪，因何叫他受无情？ 秦氏相连将他都杀弃，爹子罪难容。 既然有人将他 这种官司难开，想回过头来把项链交。 相爷唤我为大条， 今余年不才交，仗作黄国龙凤叫，要你上前试验高，看他把你怎开笑。 是

国泰宽容， 不知宣召敢闯进， 只因堂鼓响连声，微臣即是黄家奴，当与黎民断冤亲。相念相念击鼓因何事， 我太想我的小江山，哪个抢了你的二分礼， 是非黑白要分明，防朝马汉 是文明 回家去度荒年，教养子女把书念，千万年书墨你丈夫倒把那高官做，他害得你举家不团圆，母子三人回家转， 见一两人不住泪，我有冤到何处去告，我到哪里去诉？天哪天哪，这乃是欺负我这外乡的 本当扎了真是美，国太一定要阻拦，有心不担恩师相恋报仇冤，这样的官司怎样断？刀叫我报真情两位难。别罢啊，引出那不杀我不待爱，天大的祸谁要我担，这刽子手真是没打入红掌。再见。